写信表示我今天还是什么颜色，夜夜陪着你的爱心情又如何，灰色是不想说，蓝色是忧郁，漂泊的你狂浪的心停在哪里，写信告诉我今夜你想要梦什么，梦里外的我是否都让你无从选择，我就这一颗心整夜都闭不了眼睛，为何你明明动了情却又不靠近，听爱哭的声音，叹息着谁又被伤了心却还不惊醒，一定不是我，至少我很冷静，也都不相信，听爱哭的是你，这片海未免也太短情，被击打甜蜜，写封信给我，直到最后也定，这时候是怎样的心情，写信告诉我今夜你想要梦什么，梦里外的我是否都让你无从选择，我就这一颗心整夜都闭不了眼睛，为何你明明动了情却又不靠近，听爱哭的声音，叹息着谁又被伤了心却还不清醒，一定不是我，至少我很冷静，可是泪水就连泪水也都不相信，听爱哭的声音，这片海未免也太短情，被击打甜蜜，写封信给我，直到最后也定，说你在离开我的时候是怎样的心情。